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6集。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。七。赵元东的面色发白，透过玻璃，在这个时候，温以凡看到了桑衍的身影。他穿着短袖长裤，目光往四周打量着，似乎是在找地点，手上还拿着一台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敲了两下后，把手机贴到耳边。温以凡的目光定住，过了几秒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如他所料的响了起来。他接了起来，桑衍直接问道， 还在写稿？ 写完了。温以凡把包背了起来，老实说道， 行。 说这话的同时，桑衍也看了过来，透过这透明玻璃与他撞上了视线。桑衍的眉梢稍扬，拖腔拉调道， 还不出来啊，等什么呢？ 马上了。温以凡好脾气道。似是发现了温以凡对面坐着个人，桑衍又问道， 在跟谁约会呢？ 我出去跟你说。温以凡笑道。注意到他的视线，赵元东也朝桑衍的方向看去，他顿时懂了些什么，忍着哭腔问道， 阿江，那是你男朋友吗？妈妈能见见他吗？ 温以凡起了身，盯着赵元东的脸，你本来早该见过他的，在那两次请家长时。赵元东没有懂他这话。 什么？ 不了，没什么必要。温以凡摇了摇头，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过得好好的，我也会好好过我的生活。温以凡没再多言，直接结束了这场对话。走出咖啡厅，温以凡小跑过去，扑进桑衍的怀里。桑衍习惯性地抱住他，稳住他的身子。他的头抬着，还看着赵元东的方向，查岗的意味很浓。 你见谁呢？ 我妈妈。温以凡老实说，不过他马上补充道，不过以后就不是了。这段时间偶尔谈起来的时候，桑衍也陆续听他提过家里的事情，他大概能够明白他的心情，也没有再多问。 嗯，回去过生日。 温以凡被他牵着往前走，说，桑衍，嗯，我现在能跟你说生日愿望吗？ 回去再说，这不没有蛋糕吗？ 但有你不就够了，蛋糕又不会帮我实现愿望。 温以凡诚恳地说道， 我想现在说。 行，你说。 桑衍偏头，妥协得很快。温以凡不好意思直接说，先胡乱提了一点别的事儿，才慢慢地切入主题。今年的夏天还挺长的，都到霜降了还那么热。 嗯？ 因为桑衍先前提醒了他，所以今年的愿望要好好许。桑衍，如果明年夏天还那么长的话，你就跟我求个婚吧。 温以凡的脑海里闪过好几种婉转的表达方式，但怕桑衍听不懂， 最后还是决定说得直白一点。说完这话，温以凡也有点紧张，强装镇定地问道：行吗？桑岩愣了好一会儿，像是没有想过他会说得这么明目张胆。他低下头笑了好一阵，肩膀轻颤着，良久后才应了一句：行。温以凡的精神放松下来。下一刻，桑岩又出了声：没了。温以凡点头，又觉得桑岩都提了，自己不再说几个，有点吃亏。还能有吗？能。那我还希望明年夏天能长一点。出于谨慎，温以凡又补了一个。桑岩满条丝理道：这不跟刚刚那个一样吗？可以，真会给我省事儿。每回愿望说的都是我想干的事儿。想起去年的生日愿望，温以凡忍不住反驳：我去年的愿望是跟我工作有关的。啊？你记错了，你说的是想让我当你对象呢。桑岩很不要脸。两人沿着街道往前走，桑岩继续问：还有吗？你是要给我三次许愿机会吗？那你背我吧。温以凡没有什么愿望，盯着桑岩高大宽厚的背影想了好半天。这话一出口，温以凡又想起他今早才拆线。算了，我还是上来。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桑岩已经半弯了腰。温以凡盯着他看，很快就爬了上去。那背一会儿就好了。桑岩站起来，背着温以凡往前走，又说道：还有没有啊？温以凡突然明白过来，桑岩似乎是会帮他实现很多个愿望。他看着他的侧脸，弯起唇，顿时觉得过生日当寿星真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。那你笑一下。桑岩转头用眼睛扫他。温以凡伸手勾了勾他的下巴，举止像调戏良家妇女一样。我想看你的梨窝。我没那玩意儿。桑岩皮笑肉不笑。提到这个，温以凡有些纳闷，本着印象去戳他唇边有梨窝的那个位置。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有呢？这多可爱呀，我也想有一个。可爱？桑岩眉心一跳，提醒道：温霜降，别拿这个词来形容我。盯着他硬汉包袱很重的模样，温以凡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开始掐他的脸。他的力道不轻不重，像是想把桑岩的梨窝掐出来。桑岩，我很喜欢你的梨窝。像个受气包一样，桑岩任由他掐，这回倒是默认了自己有梨窝这玩意儿。我哪儿你不喜欢？说的也是。那你的梨窝不能给别人看。温以凡又开始许愿。桑岩的脚步一停，突然觉得有些好笑。温以凡，你说你是怎么变得这么专制的？这不是你让我许愿的吗？温以凡的眼眸弯成漂亮的月牙，语速缓慢，却又显得理直气壮。行。 桑延今天格外好说话，像是完全没有底线，对温以凡有求必应。以后只在你面前有梨窝这玩意儿。温以凡这才笑着收回手。桑延又道，还有吗？ 嗯。 温以凡自顾自地想着，恰好路过一家奶茶店，里头正放着最近大火的歌曲，是 SHE 的《你曾是少年》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。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。温以凡的眼睫动了动，忽地抬眼盯着眼前的男人。他正看着前方，黑发黑眸，侧脸的曲线硬朗流畅，带着几分锋利。那么多年过去，他的模样已经成熟了不少，眉眼间的少年感却还十足。温以凡瞬间想起了少年时的他把篮球塞进他手里，而后不知跑去哪里帮他借钱的背影。那时候桑延能拉下脸去帮他借钱，到现在依然如同当初那样，能够耐着性子一个一个地问他生日愿望，再一个一个地帮他实现。温以凡渐渐发起了呆，鼻尖开始泛酸，莫名回头看了眼。从这个角度，温以凡还能远远地看到咖啡厅的边角，似乎就快要消失不见，完全看不到赵元东的身影。在这一刻，温以凡的那点负面情绪才后知后觉地涌了出来。他的心脏有点空，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似乎是彻底跟过去道了别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硬生生地从他心脏里被挖了出来。在他25岁生日的这一天，收回视线，温以凡把脸埋进桑延的颈窝里。注意到他的动静，桑延又看了过来。怎么，还没想好？温以凡才意识到，他好像根本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无所谓。他的眼眶渐湿，一点点地沾染着桑延的脖颈，冰冰凉凉的。桑延，桑延顿了一下，怎么了？ 除了你，没有人爱我了。 温以凡勾住他的脖子，忍着声音里的颤意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人远离了热闹喧嚣的街道，昏暗的路灯之下，桑延停下了脚步，光影交错，他的面容变得不太清晰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背上的温以凡，眼眸暗沉而不明。桑延的声音很轻，似有若无地冒出了一句，我只爱你。从年少时的心动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再到未来的每一个瞬间，我都只爱你。温以凡抬起头，透过雾气弥漫的眼对上了桑延的视线。温霜降，再许个愿。桑延扬眉笑起来，仰头亲了亲温以凡的下巴，缓慢而又认真地说道。温以凡说话的鼻音还很重，他说， 什么？ 盛大的夜幕之下，街道上吹着燥热的风，周围静谧至极，看不见其他人的身影，整个世界像是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两人只看着对方，仿若再容不下任何人。再许个愿，除了我，还会有很多人爱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